死了，又是个大头袋子，埋了吧。 做了个调查， 这里几十户人家都是近亲结为夫妇，这叫世事婚姻，他不合法不合理更不可学。你俩在生理上都没有病，但不能结婚，更不能生孩子，也生不出好孩子。这生儿育女啊，要讲可学。在自然界里，一花授粉的过失会更饱满。近亲婚配就好比是自花授粉，会影响生育后代的质量。 姚爷， 针灸治腿， 哎， 这 爷爷， 领包银出来。 县级市委派来的医生，我叫季英。 这我管不着。包银是个好孩子，谁也管不走，是吧？包银，你走了这些天，可把爷爷我给想坏了。好孩子，听爷爷的话，别下山。等过了大年初六，我就帮恁俩办喜事。明儿爷爷闹土改斗地主的时候，分了这银镯子，来，爷爷给你戴上。好孩子，拢着你这帮姐妹故意，别下山。咱这里好啊，结实山，挨着田，空气新，吃水甜，天上的王母娘娘过节都来咱这里摘果子，结实村，都敬村，祖祖辈辈亲连亲，亲连亲，亲靠亲，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全庄几十年没有一个朝地打架的，全庄的老母鸡都得一个是我的家蛋。 老大爷，来，我给你针灸，治治眼睛。 算了，都这么大年纪了。 哎，爷爷，你就试试吧。 爷爷， 爷爷， 哎呀，算了，都这么大年纪了。 老大爷，试试啊。嗯。 爷爷，人家说咱结石村近亲结婚生残疾。 胡说，人家老祖宗就是一母一母，天下人本来就是一家子。 给你捏捏腿，

我听收音机提的全明白了。 你就好好想想吧。 撑不住气呀、啊。 金，你下山找个好处过好了，我再给你享福去，那不行吗？那一冬天砸了20斤杏仁子，卖了买上些黄瓜子，花了钱到街头府里去卷悠卷悠头发，我这都是真心话呀。娃子，你起来起来，狠狠心跺跺脚跑出去。你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看来我不摔碎这个破罐子，你就活不了被刺判。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行，来来来来来来来， 五钱一家。 红啊！ 啊，没有，哎，进屋看看。 菜得花多少钱？ 三十多块。 都这么富啊？ 差不离呀、啊。 咋能的呀？ 那政策好啊，我们领导有本事，搬起织染厂，家家有横织机，人人织羊毛衫，一年啊就发了。 那你咋还没成家？ 娶我媳妇啊，头一个嫌咱穷，嘴大能吃饿跑了。第二个看着咱夫老了一把又溜了。大嫂，你叫啥名啊？ 啊，腊八姐。 好听，咋起的呀？ 我是腊月初八生的，俺那里有个故事。幸亏你长到八岁，腊月初八天不亮，光着头到坡里去看穿着红衣裳坐在枣树上的腊八姐，回来长耳朵眼不疼。 哼，那是冬天。 大哥，你叫啥名啊？ 我大名叫成坤，小名啊叫狗屁。我这名啊也有个故事啊。我是兄弟两个，俺娘啊跑阎王造林了去，就给起了个农民啊，哥叫狗丁，我叫狗屁。小时候念书我好大队啊，中午老师把我扣住了，俺娘对哥说，回去让你老师放狗屁。哥回到学校啊对老师说，老师，俺娘叫你放狗屁。气的老师朝着俺哥那顶上就拍了一巴掌啊，俺娘火了，跑到学校是对着老师发脾气。你这是什么老师啊，叫你放狗屁你不放啊，你又打了俺狗顶一巴掌啊。 那 老师他就， 你到底叫俺干什么话？ 这样没事啊， 你还敢不回家？ 我叫你啊。 行。 你会数学吗？ 会学。 我是说一二三，你是数吗？ 嗯。 那一头毛驴一条腿， 四条啊。 四条 啊。 那跑起来，娘，你得跑起来，来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跑跑跑 起来，跑起来，飞起来是四条。 好，八戒，来，我教你织羊毛衫。 嗯。 双手用力提，来回举一动，花样颜色要记准，尖针加针要记细，要记细，织呀织呀织呀织，用呀用。 Thank you. 是上无亭，光是唱下就关，大把的票子往外摔，一花就是几百元。 这个猪八戒 被欺负， 好，我看这个媳妇是谁。 活人。 活人？ 他吓着你了？ 他要我回家。 不，我知道你不想回家，你，你不能回家。好，挥刀打碎板钟。 我的心跳 这么紧呀， 像我的血流 天要塌下来了， 我顶着， 我害怕， 有我在。